徐志阳虽然高兴，但说实话，他心底还是很忐忑的，而且心里和狼头算是极度相似。局面不错，怎么人挂起来跟潮水似的，一波跟一波的。是的，很不错。结果这番出来的两个玩家却是肯定地说着。开始大家有些生疏，但死了几波以后，就基本搞清楚了。那家伙每次提醒的都非常及时。 只要能照做，就肯定安然无恙。这话说的徐志阳又是脸一红，末了问道：“那你们两个怎么回事？”难免还是有点意外的嘛。两人也脸红了。哦，徐志阳表示理解，毕竟是百人副本最终 boss， 大家又是开荒，真要一个都不挂，那才是很不正常的。 弄清楚情况的喜之阳腰杆立刻直起来了，视角转过来开始直视狼头钻。等等也好，正好一会儿出来让你见识见识你们还没有见过的装备。哼，行了吧，老杨，你就别在这懵了，你吹牛也看看时间，现在才几点啊？你们都杀到最终 boss 了，我怎么不知道你们的团队都有冲击副本记录的实力啊？ 狼头蒜这边很是不屑一顾地说着，对于喜之阳拙劣的谎言一无反顾地嘲笑着。副本记录，徐之阳一怔，这个词儿很陌生，因为对于他们这种开荒到空中陵墓的副本队来说，创造记录和他们通关副本好像是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此时狼头蒜这样一说，喜之阳猛然警觉。 连忙留意了一下时间，而后又是一番副本记录榜。结果倒是团队另一玩家的手更快，此时已经翻完，很是遗憾的道：“哎，已经没有机会了呀。”徐志阳这时也是翻到了记录榜，一看记录，再估计了一下他们的时间，确实，就现在已经超了。 但是现在他们却也已经杀到了最终boss，那已经是副本的最后一步，算起来也可以说是比较接近榜单记录，这也是相当了不起啊。要知道，他们的团队只是个空中陵墓的开荒队，和那种毕业这副本许久早在挑战最高端副本的大公会核心精英团完全不在一个层次。 就这样，他们还能杀出这样的成绩？那要是大家装备再上一个台阶的话，难道真有机会一冲副本记录？徐振阳一时间有点失神了。虽然已经是霸气雄图这等大公会分会的一团之长，但也从未想过自己居然有接触到这字眼的机会。无论论技术还是论装备。 他们全团上下都还差得远呢呀，这忽然之间竟然有了这样的成绩，什么原因？一目了然呐，就是因为他们团队新增了一位骑士，无敌最俊朗。这个装备一团糟的骑士，竟然可以将他们的团队提升到如此程度。要是换在下副本之前，打死喜之阳他都不可能相信。 但现在事实就摆在他的眼前，团队一下子变得如此出色，而无敌最俊朗的加入是唯一的变化。原因不在这人身上，还能是什么？徐志阳一时间念头一大堆，一边是队友这样的高人相助感到庆幸，另一方面却立刻意识到了这高人可不算是他们团队的一份子。 他这时猛然又想起，这是会长交代下来的使命。他总不能说这无敌最俊朗只是垃圾一个，然后悄悄留在自己团吧？这也太容易穿帮了。无敌最俊朗的实力终究还是要报告给会长，而他这样的表现、这样的价值，工会怎么可能还让他留在他们喜之阳团队？进分会主力团？ 那恐怕都不够吧，直接进总工会的主力团还差不多。 至于这家伙短板的装备，那真要是被总工会的主力团选中，装备问题根本就是浮云。以总工会的实力，瞬间武装起来一个 MT 不过是分分钟的事儿。许之阳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转眼就是无数念头浮上心头，归根结底留下的就是惆怅。从最初对无敌醉俊朗的不屑，到此时意识到此人价值，却又知道这价值自己恐怕也只有这一次体验的机会。许之阳一时间惆怅的连引发他这惆怅的狼头蒜的挑衅都给忘记理会了。 我说你们不是吧，还真幻想起副本记录来了，别装了行不行啊？ 狼头蒜这边又叫起来了。 装，我们这副本成绩是实打实的，你倒是装一个给我看看。 许之阳回过神来，立刻直接反驳。相比起开始的底气不足，此时声音可是壮了许多。在进一步意识到无敌醉俊朗的价值后，许之阳信心更足了。他觉得今天通关空中陵墓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还怎样，我说你吹牛真是不打草稿啊，就让哥来帮你数数你有多少漏洞。 狼头蒜说的。 首先这副本的新 CD 刷出来距离现在才多久啊，你就说你们已经杀到了最终 BOSS。 老杨，你吼没下过空中陵墓的菜鸟呢吧？第二，空中陵墓最难的是第九 BOSS， 你们居然说你们没死人就过了第九，结果现在打到最终 BOSS 倒是死起来没完，你真以为我会相信啊？ 哼，你爱信不信，至少你全团扑这儿的时候，我们的绝大部分人还在副本里拼命。 今天我们打的是不好，这我承认，不过你编这个幼稚的谎言出来就想引我妒忌，也太天真了吧。 哼，你今天还真得妒忌，我们这马上就要通关了。 喜之阳现在也是全然不顾这万一最终 BOSS 还是没过，这脸往哪儿搁了，实在是被狼头蒜一而再再而三的挤兑，有些失了耐心。再加上想到这么一个可以帮助团队提升的骑士，自己团队却没机会留住，心情惆怅，喜之阳叫板的也是越来越凶。 是吗？那我就等着，等你给我这个妒忌的机会。 狼头蒜继续表示不屑。许之阳也不再理会这家伙，和团队其他兄弟一起等着消息。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除去刚刚挂出来的两人以外，一直不断死出的人的情况终于是停顿了。许之阳团的人自然喜上眉梢，这说明情况是真的控制住了。狼头蒜这边看到喜之阳团半天没有人挂，心里突然也忐忑起来。原本他觉得自己分析的几点理由是非常站住脚的，不过刚才听喜之阳他们谈话时，似乎喜之阳团今天有什么高人相助。但问题是喜之阳的实力什么程度，狼头蒜很清楚，这得是什么高人相助了一把，就能把团队带到这种程度。狼头蒜却是一百个不相信，他依然觉得许之阳今天顶多就是副本进度打得相当不错，于是就虚张声势朝自己吹嘘了一下。他才不信他们这边真有什么突破呢。就这样又是候了一会儿后，期间倒是其他冲击着副本的团队从这出口灭出来的几个，而喜之阳却只是零零碎碎的又出来了几个人。而这几人带来的无疑不是好消息，他们都表示他们会挂出来只是因为他们自己粗心，团队的运转此时极其稳定，没有大碍。 无敌醉俊朗说关键就在 BOSS 10% 生命的暴走了，那撑过这一关就再没问题了。 现在到多少了？ 我死出来前马上就要到了。 一人说着，几乎是话音刚落的功夫，刷刷刷刷， 喜之羊团的玩家一下子就出来了十多人，各种职业的人都有。喜之羊的心一下子就揪了起来，结果自然又是轮到这边狼头蒜眉飞色舞。 怎么着，挺不住了？刚才好像倒是挺安生的，是推小怪的吗？这会儿是遇到 boss 了？哎，第几个了呀？ 怎么样了？ 喜之羊根本顾不上理狼头蒜，连忙就问新出来的十几人。 暴走了，好猛啊！ 新出来的十几人面如土色地说着。暴走之前，无敌醉俊朗详详细细地给他们说了一遍要注意的事情，结果暴走一开始，他们十几人依然是应付不了，结果就这么相继挂了出来。由于死得太快，暴走造成了什么情形他们也不清楚，只是他们这一波后又是不见人死出来，局面好像又是稳定住了的样子。喜之羊人不在副本里，但却比任何人还要紧张，此时攥着鼠标的右手心里都浸满了汗。 一定要过呀， 喜之羊心里不住地祷告着，因为他很清楚这一趟后自己如实交代无敌醉俊朗的实力，他就肯定不会再留在喜之羊团，没有无敌醉俊朗，团队就回到了原形，恐怕依然就是冲击第九 boss 的份儿。身边这狼头蒜这么猖狂，要打这家伙的脸可就在今天了。回到原形，大家继续竞争，那谁能先突破可真说不准呢。喜之羊团队跟着又是零星的又有人相继挂出，喜之羊一个一个的揪住问情况，结果这些家伙都说 boss 暴走后就乱成了一团，实在搞不清楚状况。 灭灭灭！ 这边狼头蒜看喜之羊不理他了，又是指挥着团队玩家一起怪声学着羊叫，给喜之羊团接连死出的玩家搞着背景音乐。这倒是他们狼之团嘲笑喜之羊他们的一个老梗了，咩咩咩的叫相当于咩咩咩的诅咒。一边叫得正开心，一边正气得脸色铁青，突然一阵白光卷过，大堆角色齐齐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喜之羊一看，正是他们团队的玩家。现在一起出来，是过关了，还是团灭？